下，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能不能忘记你。 许茹芸在上个月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叫做《花粉症》。我相信收音机前会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最初听到这首歌的名字《花粉症》，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错了季？这首歌如果放在春天百花盛放的时节来发行，或许大家的关注度会更高一点。可是我想提醒各位，你有没有特别留意这首歌许茹芸所唱的歌词，包括她所表达的情绪，隐隐绰绰你觉得会有很微妙的一种女性在经历情感时候的那份柔弱敏感，甚至还有一些伤感。就像这首歌的宣传文案当中说，在情感之中有时也未必是真的有花粉症过敏的症状，而是一种脆弱却又体面的说辞。那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提醒各位，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前一段时间的假期过程当中去了，比如说有的人出国旅行，有的人可能去了很远的地方旅行，也有人回到老家，这来回折腾两地，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你很可能水土不服，免疫力降低，就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我为什么会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因为我这两天刚刚从南京回来，回到北京就发现我过敏，具体过敏源是什么不知道，脸上起了很多的红疹子，即便吃了药还是起痒。所以在这时候提醒各位，季节交替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身体上的这种反应，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好了，这是题外话，我们抓紧时间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的许茹芸的这首新歌《花粉症》当中来。这是由徐佳莹和葛大为为她量身打造的一支音乐作品。徐佳莹在后来说到这首歌的时候说，宁愿只剩一种季节，也不想春天过去，宁愿严重过敏，也不能再因为你起反应，爬到了下一个季节还没有忘记你，却没有花粉症来当作借口，流着泪红着眼，却会引发更为疼痛的这种感觉。哎，我在看到徐佳莹的这段文字采访之后，想到的第一首歌曲便是徐佳莹自己演唱的一首有关于失恋的歌，叫做《失落沙洲》。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

发行那张 EP Elephant DE 当中的 Blue， 我相当喜欢这个腔调，很喜欢这首歌曲。当然提到这个 EP Elephant DE， 会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S 真的很喜欢大象，他的 EP 可以叫大象，而他的手臂上的图案也是大象。而我今天提到这个 EP Elephant DE， 是想告诉各位，我最近在追一档真人秀节目，叫做奇遇人生。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准确的说，这档节目它更应该是纪录片。可能就是因为有明星的参与，光环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说它是真人秀。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发现在这档节目的官方宣传文案当中，说它是我国首档纪录片加真人秀形式相结合的节目。在第一期节目当中，阿雅带着小 S 去非洲看大象。我们值得一提的是，节目导演叫做赵琦，他大有来头，他是第一位同时获得艾美奖、英文思想、金马奖、圣丹斯大奖和亚太电影大奖的中国人。他说在拍摄这档《奇遇人生》的时候，他们每一次出去都要面对很多未知的事情，这就达成了他最大的乐趣所在。所以真实是这档节目的最基本原则。你可以看这档节目会发现，这个导演没有给任何嘉宾台本，没有暗示嘉宾要说什么娱乐八卦。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档节目还请来了孙绍光担任摄影指导。他的作品曾经获得过洛杉矶亚太影展最佳摄影，也就是纪录片第三集的主摄影师。所以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会发现每一个画面都美，每一个画面你都可以截取下来作为壁纸放在手机上。我们要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这个节目第一期节目里的一些细节。去非洲看大象是小 S 所提出来的，在去赞比亚的大象孤儿园，这个小 S 提出想要去摸一摸大象，被救助主管给拒绝了，因为他不希望有人去打扰大象的正常生活。人类只要站在这里看着他们被自然的喂养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如果他们只会等着被人抚摸的话，那么他们就不是真正的野生动物了。这个管理人告诉他们说，在非洲每天死去的大象数目高达100头。心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再迷雾，我惊觉

阻挡命运的乌云，保佑从来不平坦的路程。有没有这样的水能洗去所有的沉迷，让众生轻盈？可是我能如何，总是越要越多，最后要解脱。成漩涡，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尘世里，看不出辽阔。唐古拉山崎岖路上，从不缺勇敢。谁能逃脱花前月下，转身难？如果有那样的山，能阻挡你他的路程，会不会更艰辛？如果有这样的事能洗去所有的沉迷，他来自哪里？可是我又如何，总是越要越要解脱。谁说过水流潺潺哪来漩涡？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尘世里， 和他的学员丹增尼玛在今年中国好声音的决赛现场所演绎的让人爱不释手的音乐作品《水流众生》。两个如此纯净的声音在一起唱这首歌，完全让你摆脱了尘世间各种烦恼的事情。收音机的声音可以开大一点，在这样纯净的音乐作品面前，不需要去说任何音乐的评论，只要把耳朵竖起来听就好。相当喜欢这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丹增尼玛，只是跟着奶奶去学习唱歌，就可以把这种最原生态最质朴的这种表达唱得如此吸引人，如此的摄人心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厉害。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丹增尼玛所演唱的喜马拉雅的孩子谜一样的天边流浪记。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了一首歌名极长的音乐作品，叫做《喜马拉雅的孩子谜一样的天边流浪记》，这是丹泽尼玛在今年的中国好声音决赛上把三首歌串烧在一起的音乐作品。说实话，敢在一场比赛当中串烧三首歌，真的是相当有勇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有绝对的自信才可以这么做。我在听现场的他的演唱的时候，听到他把那个古调一吟唱出来，我就知道他赢了，真的是太精彩了。不知道手机前的你有没有去看这场决赛，相当精彩。如果还没有看，倒不妨把节目的录像找出来看一看。那我们就需要说，就每一个孩子可能都会有一段时间向往流浪的这种经历，丹泽尼玛也一样。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唱歌的履历，从大学毕业，虽然留在大学教书，但是他也是不断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赛，可以说这些年他也在因为梦想而在流浪吧。可是说到流浪，我觉得三毛的那份流浪的情节或许更能够打动我，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齐豫的这首《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 三毛所创作齐豫演唱的《橄榄树》。我相信这首歌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来说，它都比较特别。于我个人而言，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美好甚至是浪漫的代名词。我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憧憬着自己长大之后可以有一次不管不顾的这种流浪的经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勇气放下一切真正的去流浪。而三毛他真的是用流浪来形容他自己的一生。仔细想想，他的脚印可以说是踏遍了千山万水，每到一个地方好像他都能够安心地居住下来，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与当地人亲密接触。 我曾经看过一段文字这样描写，他说世间的每一件事物在他眼中都是善良美丽的化身，一株野草，一枚落叶，一片浮云，一滴水珠，都是有生命力的，都是有语言的，都是可以与它进行心灵交流的。我想作家首先就应该有好奇心。三毛好像甚至是花过40块钱进泉，只是为了看异国的女子是如何洗澡的，而这样的事例在他的文字当中不胜枚举。他的一生用大量的文字写实般地记录着他所见所闻，以及他的爱、他的生活和他的亲人。如果你愿意读书的话，倒不妨找一些三毛的文字来读一读，我觉得很有意思，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当年那三个最适合波西米亚风格的女子一起合作的这首《梦田》。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天，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母田。 齐豫、潘越云演唱的《梦田》，在我心目当中，三毛真的是一个奇女子。她的生活是偏离我们大多数俗人的轨迹，也可以说是高处不胜寒，一次次的离家，一次次的远行，也就注定了她这一辈子是孤独的。一个人拥有孤独，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因为孤独净化了心灵，所以她的文字极为干净，心地纯洁，生活简朴。三毛一生都在流浪，即便后来定居在家，他流浪的心也是在路上孑然而行。但是荷西去世之后，他再也寻不到了一个心灵契合的爱人，内心孤寂，身体不适，对荷西苦苦思念的折磨，最终他承受不了这种苟活的状态。说到流浪，我最喜欢的就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心若无处可栖，到哪儿都是流浪。

闻到一阵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